蓝河郁闷地想死。他哪会想到大神这样的身份居然也像个三流玩家一样还放场面话的。结果他们风声鹤唳，被人家随口交代的一句场面话吓得大动干戈。既然大神没这意思，那联合四大公会啊，怂恿轮回什么的就都是脑补了。那轮回为什么会有动静呢？蓝河毕竟是斗争经验丰富的，想一想已经有点明白。这让他更加羞愧难当了。本来啥事儿都没有的，是他把大神放话当成要动真后非常紧张地通知会长的，哪知道闹出这么大个误会，现在让他怎么和春意老解释呀？没办法，该说还是得说，蓝河只能硬着头皮找春意老解释了一番。春意老一听也很郁闷，却也没责怪蓝河。舍身处地地想一想，换了是他，被大神这样丢一句话过来，可能也会和蓝河一样紧张重视。结果现在倒是闹清楚是误会了。这么看来，轮回那边还是被动的，是看到他们有动作才会做出应对的。自己这边还是赶紧撤了吧，免得轮回按捺不住主动动手了，刚夺了冠军，轮回那帮家伙兴奋着呢，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啊。一想到要散，春意老又头痛了一下。这急吼吼的把各团人员都叫齐了，啥也没干呢，突然就说要解散了，玩烽火戏诸侯呢这是啊。春意老想破头也没想出个自圆其说的说法，最后只能以误会为解释，让大家又散了。轮回那边已经起了误会，春意老唯恐自己这边散了还不够对方理解的，又是给轮回会长三到六界专门去了条消息。 误会，别乱来。 三到六界这正准备给召集起来的工会玩家发表重要讲话呢，突然就收到春意老这么一条消息，顿时也是愣住。春意老这货很烦，发消息老是怎么简单怎么写，让他在消息是交代清楚一件事儿，比让他死还难。三到六界索性也没问他，而是找了兰西阁的比炎飞去问。都是工会核心，又是五大高手，三到六界估计春意老知道的其他人都会知道。比炎飞当然已经清楚啊，但这事儿尴尬呀，他们被大神随便一句话搞得大张旗鼓，这事儿光荣吗？当然不光荣。所以比炎飞这死活也不肯交代真相，反正就是说和别人发生了点误会，不是要对付轮回，轮回如果是要防着他们就散了吧。除此多的就什么也不肯说了。三到六界当然也不想和蓝西阁大动干戈，他们的工会实力比蓝西阁还弱着点呢，只不过蓝西阁方面说得不清不楚的，让他实在不敢就此放松警惕，于是动员讲话先免了，但团队先不散去，以免万一。结果他这不敢，蓝西阁又反过来紧张了。他们的人都散了呀，轮回还不散，这是想趁机来事儿吗？于是蓝西阁的人就接着质问轮回方面去了。两大工会来回扯皮，全是因为叶修随口一句话招惹起来的，但他还是一点觉悟都没有，就等着精英们开打好使好装备，等着不见动静还不耐烦了，连续给蓝桥春雪去消息问打不打打不打。蓝河哪有心情理他呀，直接装死不回。两大工会扯皮，精英们非但半天不火拼，欺负普通玩家也显得心不在焉的。再说轮回这边聚集了十多个工会固定团，普通玩家那得多没眼力劲儿啊，会向他们这庞大的军团挑衅。原本热热闹闹的一个拾荒所在，现在变得大家都绕道走了。 妈的，这是搞什么呢？ 魏琛也被折腾得一头雾水，身为一个团长完全不知道高层在决策什么， 这让他很尴尬。叶修也是无奈，给魏琛发根烟的空，突然瞥他屏幕上，某个身影从他那术士的视野里晃过。 哎，视角向左转！ 叶修连忙叫。 怎么？ 魏琛接了烟正要点呢，听到叶修叫唤，连忙先把烟叼着，手操起鼠标就一个转向。叶修盯着他的屏幕，立即发现。 那个小子，帮我盯着。 叶修一指，刺客莫白。毁人不倦知道叶修是蹲在兰西阁精英团那边拾荒的，不敢再过来。而眼下两大拾荒圣地，一个是兰西阁精英团那边，一个就是轮回精英团这边。那边去不了了，毁人不倦最后就跑到了轮回这边。结果因为多出来的事端，这边暂时没什么荒可拾。毁人不倦耐心等待机会，看到轮回聚起了这么多人，他也觉得肯定是要出大事儿。这事儿越大，拾荒者的机会就越多，毁人不倦能舍得离开吗？结果他这附近转悠，结果就被叶修从魏琛屏幕上给看到了。 这谁啊？ 魏琛问。 就那个毁人不倦的小号， 叶修说道。这是要争取拉拢入工会的人才，和魏琛也是介绍过的。 哦，那家伙，正好我去看看他有多厉害。 魏琛说着。几分钟后，魏琛长出了口气。 妈的，确实有两下子，差点让他给跑了。 叶修望着魏琛屏幕上莫白的尸体，以及来来往往的轮回精英二团的玩家，忍不住感慨。 你真是个畜生啊，至于吗？这么多人，身为一个团长，带着团不用，跑去和人单挑啊，这不符合网游的客观规律啊。 魏琛理直气壮，声称要看看毁人不倦有多厉害的他，根本就没让自己的术士直接上，而是领着他的精英二团直接上了。同样是100人对1人的比例，但这次和唐柔包子面对的不一样。唐柔包子那是直接冲上去就站的，毁人不倦这次是发现不对立即就准备跑的。不过魏琛指挥团队还是最终没悬念的把他给干掉了，不过却也看出来毁人不倦确实挺不简单。 这人值得招揽，好好磨吧，我这边也帮你留意。 魏琛说道。毁人不倦的情况叶修有和他聊过，这么一个对职业圈没兴趣的异类确实难以招来，感觉就像是一家足球俱乐部跑去 NBA 对着一位篮球选手说，来吧，和我们一起去夺取欧洲冠军杯吧，怎么看都觉得有病不是？再加上对毁人不倦也没深层次的了解，这人也不愿意和人有什么交流，只有打打杀杀这样粗暴对待了。 这家伙或许还会有别的小号，你多留意啊。 叶修说。 嗯，这样的身手马甲是掩盖不住的。 魏琛点点头。于是叶修带着唐柔包子又凑去兰西阁那边了。魏琛坐镇轮回这边，毁人不倦想继续拾荒，除非放弃这两个收益最大的点儿。 喂，我们又来拾荒了啊，你们别乱来了。 叶修带着唐柔包子又出现在兰西阁精英团附近了，但这次提前去消息给蓝河打招呼。春一老被传话后气得手都抖，拾荒者这种不上台面的玩意儿向来就是没精力搭理，真要遇到顺手就给他宰掉，但现在居然明目张胆地打上招呼了。 忍了， 春一老最后还是忍了。之前虽然是误会一场，但却也意识到了大神现在的能量，以及可以和轮回联手这样的空档，还是不要太逼人家了。不过就这么让人钻在他们堆里拾来拾去，也太没面子了。春一老下了指示，战斗中要注意多多拾取战利品， 他不想让叶修他们识得太春风得意。浑浑噩噩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，轮回和蓝雨最终也没闹起冲突。误会就是误会，只要没有人心存歪念，有意去利用的话，还是很容易被弄清楚的。蓝西阁始终没有再聚人手，也没有发动什么袭击，轮回方面最后也就把他们的大军团解散了。固定团继续散播神之领域各地耀武扬威的欺负彼此的玩家。叶修三人就这样识了一天的谎，蓝西阁的人都看在眼里了，假装不知道，但会长指示的精神他们领会得极好，他们也拼命试装备，尤其是看到这三人冲来了，连忙就会把自己脚下四周清扫一遍，好多次让三人无功而返，这让蓝西阁的人也暗爽了不少。这一天过去，这一周也正式宣告结束。随着总决赛的落幕，荣耀职业联盟第八赛季也划上最终的休止符。轮回作为新科冠军登顶，他们的队长王牌选手周泽凯获得第八赛季常规赛的最有价值选手，同时也是总决赛的最有价值选手，同时还获有团队输出之星、擂台最可靠选手等奖项，这些都是根据常规赛时的技术统计得出的。同时公布的还有其他各类奖项，单挑之王，根据个人赛的战绩所评出的奖项，获得者是微草战队的刘小别，角色剑客飞刀剑。一击必杀，根据团队赛时完成的终结一击评出的奖励，获得者是蓝雨战队黄少天，角色剑客夜雨生凡。最佳第六人，团队赛时以第六人身份出场，达到一定场次才有资格参评，最终获得者是烟雨战队的鲁艺宁，角色神枪手欲盖弥彰。除此，虚空战队的李轩、吴宇策的双轨组合获得最佳搭档，百花战队的唐昊获刮目相看奖，进步最快选手的意思。再有就是最佳新人奖，这奖是有过正式出场记录一年级生参加评比，第八赛季并没有像上赛季孙翔那样突出，直接在战队挑大梁的新秀，最终的竞争就显得异常激烈。雷霆战队的戴延奇、呼啸战队的赵玉哲、黄蜂战队的何伟堂都时常被人提到，最终是呼啸战队的赵玉哲获得了最佳新人的称号。呼啸战队本赛季最终排名第九，冲击季后赛失败，战队队长王牌选手林静妍也是因年纪问题状态下滑，在全明星周末时被唐昊新秀挑战，完成了以下课上第一流氓的称号已经有些名不副实。同队的另一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方瑞本赛季状态有些虎头蛇尾，全明星周末成了他状态起伏的分水岭，反倒是新人赵玉哲的表现一直较为稳定，最终将最佳新人收获囊中。第八赛季各大奖赏盘点完毕，却也不得不提遭惩罚的两支战队嘉士、玄奇，两支战队因为常规赛排名倒数第一、第二，最终宣告出局。